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五章整章，一共十四节。在经文里面呢，讲述了一个宣告，三个如果，三个的如果。第一个宣告是，你要大声喊叫，不要停止，要扬声，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宣告他们的过犯，向雅各陈述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家，未离弃他的上帝的典章。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词，喜悦亲近上帝。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时候，仍追求私利，剥削为你们做苦工的人。看啊，你们禁食，却起纷争轻重，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这种禁食，无法使你的声音听闻于高处。这岂是我所要的禁食，为人所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难道只叫人如驴尾般低头，铺上麻布和灰烬吗？你能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以上就是一个宣告，先知去对以色列人说一番，指出信对于信仰的错误的理解。虽然他们参与一个敬拜，但是他们都仍然都在这里行一些不公义的事。第六章就打一个如果，我所要禁食，岂不要你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压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切断一切的压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而不隐藏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这样必有光如神光破晓照耀你，你是要快快得到医治。你的公义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许；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个如果就是，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如果。如果以色列人明白上帝，以色列人站在受压欺受压的人那边的时候，上帝就会同他一起去同行。第二个如果就是的经文是记载九章的下半橛，你要从中间拆掉重压和指责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向饥饿的人施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在黑暗中就必得着 光明，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与你们，耶和华时常引导你，在干渴之地使你满足，又使你骨头强壮。你必如有水浇灌的为院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个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向缺乏的人去施怜悯的时候，上帝就会明，他们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同埋生命会重新去建立。第二个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起来维修久已荒废之处，立起代代相传的根基，你必称为修补裂痕的，和重修路径给人住的。你若禁止自己的脚践踏安息日，不在我的圣日做自己高兴的事，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敬的。尊敬这日，不走自己的路，不求自己的喜悦，也不随意说话，那么你就会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你承驾于地的高处，又以你祖先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如果。 有请王牧。 我哋深信咧，能够成为主嘅门徒咧，一件好开心嘅事。喺生命里面咧，亦都俾我哋咧，即系明白嗰种嘅丰富。但系每个嘅信徒咧，都会去挣扎，究竟点样去活出嗰个嘅信仰咧？就好似头先阿 Cindy 吓，咁佢又要身兼母亲啦，即系做人太太啦，做护士啦，咁喺教会里面亦都有侍奉。同一时间咧，都要去修读嘅时候啦，咁佢都会挣扎，究竟佢所得着呢个信仰？點樣能夠活出嚟？用咩方式呢？咁呢個真係上帝呼召佢啦。佢用佢即係所領受上帝所呼召佢嘅，就係用呢一個宣教嘅方式啊。去咗邊啊？佢係啦，冇錯啦，係啦，好忙啊，係啦。我記得第一次見佢，我印象都唔知啊。我總之我第一次有印象見到佢，應該我哋喺三水係咪啊？阿 Cindy， 你第一次翻牧恩堂係嘛？好似係好近啊。總之即係我覺得啊，好陌生喎、啊、呢、這個姊妹。即係冇乜點見過佢，啲一見佢已經喺嗰次係宣解三歲，我印象中嚇。咁啊好奇怪，咁我見到佢好勤力嚇，咁所以佢嗰陣時唔知點解揾咗佢做呢個秘書啊，文書係文書啊，你都知咩？你記得啊？你考佢啊？係喎係喎係喎，我醒啦。咁啊就即係我哋都好想去經驗到咧，我唔單止我個信仰係真嘅，我感受係真嘅。唔單止幫到我嘅，我更加相信咧，個信仰擺出嚟咧，即係個公共嘅地方裏面咧，係有意思係有價值嘅。今日呢段經文咧就講啦，我哋嗰個信仰咧，唔單止係對我自己第一身嘅經歷係非常之重要，對呢個世界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嘅信仰對呢個世界嗰個嘅 connection 嗰個嘅聯繫喺邊度咧？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公义有关噶啦。点解我哋会讲呢个嘅主题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教会咧，我哋相信一个嘅群体或者我哋嘅信仰嘅历程系咁样嘅。我哋被福音所改变，你嘅生命咧经验到福音咧一个好奇妙嘅力量。你生命咧，你觉得同以前系不再一样，冇咗福音，冇咗上帝嘅话咧，你嘅生命会进入一个不能够跨越嘅循环。你做嚟做去都系咁样，好多嘅沮丧，好多嘅失望都系咁样，你跨唔过。咁一班咧被福音所改变嘅人咧，又会走埋一齐咧，因为我哋相信上帝系呼召一个嘅群体，就好似佢呼召亚伯拉罕，唔单止系佢得福，系要使到佢藉住佢，使到全世界都得着福气。所以我哋有一次分享话，我哋嘅生命咧系开放嘅，而唔系即系自闭嘅。咁好啦，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开放嘅生命，即系话我哋要面向世界。头先都问呢个问题，咁你面向世界，你俾啲咩呢个世界？即系你有啲咩可以俾到呢个世界？话俾佢听，我哋所经验、所得着呢一个嘅信仰，对呢个世界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宣告上帝嘅公义。上次有一篇咧，有啲弟兄姊妹都反映话都几难明白嘅一篇嘅讲道啊。咁你翻去可以听翻啦，我哋。在 podcast 里面那个的就是那个 copy 啦。咁上次我哋讲到呢就是上帝那个的公义呢是有一个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满足晒他所有的属性，就是上帝做每一件事呢是要满足他本身所有属性，包括什么呢？譬如他是慈爱的，所以他很爱这个世界，很爱所有的人，特别是会照顾跟随佢嘅人。但系上帝亦都系圣洁噶嘛，所以佢唔可以对罪同埋人嘅软弱咧坐视不理。但系佢亦都系信实噶，所以喺嗰个嘅同亚伯拉罕嗰个对话里边咧，佢就要 take care， 就系佢应承咗亚伯拉罕，佢要成为一个嘅大嘅国家，而且要保守佢嘅后裔。咁我哋只系轻轻咁样，即系重温翻上一次嘅内容咧，你就知道。原来上帝做一件事咧，佢要系照顾好多嘅范畴嘅。我哋成日做人都讲啦，好难两全其美系嘛，就得歌情就失嫂意。咁有时你会见到，即系就两个人都好难噶啦。做丈夫咧，多数都系咧就系喺太太同啲仔女之间啦吓。做太太嘅就系喺奶奶同埋丈夫之间啦咁样啦吓。咁呢啲都系我哋常见嘅一啲嘅处境咧，去讲明原来就得歌情失嫂意，即系话你要。平衡两个人呢都唔容易啦。何况你要 take care 咁多嘅范畴呢， 咁所以咧喺呢个世界里边咧，我哋对一啲就会常常经验得到，喂，你咁样做唔啱，唔公平，而且呢个唔公平咧系一种好强烈、好消极嘅一种嘅经验同埋感觉，系好令人气馁嘅。如果你见过你间公司吓嗰、那个嘅上司或者公司对待员工，对嗰啲擦鞋仔咧就升到咧就即系叫你咩啊，即系平步青云系嘛？对于你咧系好俾心机做嘢，有忠诚嘅，咁但系咧你嗰个嘅仕途咧就仕途啊，就好一般咁样，咁一定好影响你嗰个工作嘅态度或者你嗰种嘅心情，你觉得做嚟做咩啫咁样？咁唔公平嘅咁样，咁我哋香港而家都系面对好多即系、就是、我哋眼见好似颇为唔公平嘅事啦，系嘛？咁你会对嗰成个嘅政府啊，对喺香港里面生活咧，嗰、那个心情咧都会大受影响噶。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嘛？好似呢个礼拜 ICAC 嗰单嘢，真系令我哋觉得好奇怪。因为呢一个嘅机构咧，一直系我哋香港嘅一个嘅骄傲嚟嘅，亦都系我哋一个嘅信心嘅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基础。但系搞成咁嘅时候咧，我哋就好自然咧就会联想到，喂，究竟而家香港政府嗰个嘅施政背后咧？是不是以一个公平的原则，是不是真的为人哋好的，定他为自己的打算有他自己的想法为首的呢？所以这个都很影响我们。原来公义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的核心价值。好啦，那在这个的经文里面呢那个的没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佢就遇到一个嘅处境咧，佢哋就觉得好难去解释，好难明白。而呢一种咁样嘅不惑嘅迷咧，亦都好影响佢同神嘅关系。咁嗰个嘅问题喺边啊？嗱，喺第三节已经讲咗噶啦，就话佢即系嗰班嘅以色列人咧，佢哋就喺度宣告啦。你睇呢段经文咧，就你好彩嘅，因为有嗰啲叫咩啊标点符号。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即是你要很仔细先，究竟他现在哪个讲紧嘢。好，第三次呢他那是讲是代表以色列人呢他那种的不满的。他的不满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禁食你看不到的，我这么辛苦做这么多事没有用的。那这个就是说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是做了很多他们觉得是正确的事。喂，一个敬拜神嘅人，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努力嘅去敬拜神啦。喺第二節裏面咧，你又會見到啦，就係、是、但係第二節係説話裏面有刺嘅、哦，見唔見到啊？因為佢講啦，佢哋天天尋求啦。如果你睇呢度咧，好 positive 噶，係嘛？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嗰度行義嘅國家。不過好唔好彩就有兩個字，中文係好像，好像。好像咧就喺成句嘅中间里边咧，即系如果你抹走呢两个字咧，咁第二节全部都系好正面嘅，系嘛？冇离弃佢上帝嘅典章，求问公义嘅判词，喜悦亲近上帝，就系呢两个字，就系衰咗呢两个字。好像，点解你做咁多嘢？即系你老细同你讲啊，你好似好勤力，好似好忠心呢个嘅公司。好似好为公司着想喎、啊，佢讲真句句都话你好似晚晚做到好夜，好似好忙咁，你听到真系火都嚟啦，系嘛？喂，我真系忙啊，大哥，咩好似啫？你真系想点啊？系嘛？咁所以呢个两粒字好似咧就好大件事啊。好嗱，如果你睇翻表面嘅证供，即系如果我哋要对当时嘅希利人俾一个嘅 fair 嘅 judgement 啦，即系话佢哋有啲嘅表面功夫，起码我用表面呢两个字先啦，系嘛？表面嘅功夫系做足嘅 ，OK 嗱，你见到佢系好恒心嘅去敬拜神，会去追求，会去紧张上帝嘅工作，亦都好想明白，因为佢讲亲近上帝嘛。咁仲想点啊？即系呢啲，即系如果放喺而家嘅教会嚟讲，即系话你又参加崇拜又勤力啦，又去读什么课程啦，系嘛？又都會去侍奉上帝啦，咁仲想點啊？即係喺而家香港嘅教會嘅標準嚟講，呢啲係教牧同工咧係非常喜愛嘅信徒嚟嘅，因為哇又乖啦，又幫得手啦，咁樣係嘛，又冇咩麻煩嘢啦，咁樣咁所以好多教牧同工係好喜歡嘅。不過經文就講咗啦，上帝唔係好喜歡， 好啦，呢一个嘅就係嗰个嘅第一部分嗰个嘅宣告呢，因为我哋见到呢，即係慢慢我哋会睇啦，咁我哋时间关系我哋跳一跳呢，就係讲点解佢哋咁做但係唔能够得到上帝嘅喜悦呢，因为喺佢哋嗰个就係呢个嘅好像呢两个字里面呢，上帝係睇穿咗佢哋个内心嘅。咁一阵我哋先讲其实佢哋嘅致命伤喺边度。咁但係嗰个嘅唔好讲佢做漏咗啲咩先，先摆喺呢度。然后先睇呢佢哋嗰种嘅心态呢，因为第三节呢就嗰啲叫做咩呀，即係将你内心嗰种世界呢即係泄漏咗出嚟。即係我哋成日话呢你个样子出卖咗嚟呀，即係嗰种。咁出卖咗佢哋一种咩嘅心态呢，就係嗱禁食同埋刻苦己心，呢个係我哋亲近上帝嘅一个嘅宗教嘅信仰嘅行动嚟嘅，啱啱 ?OK, 冇问题。但係第三节点解话呢句说话出卖咗佢哋呢，因为佢哋着重嘅系乜嘢呢，为何看不到呢，为何不理会呢，嗱即係话我哋称呢一种叫宗教上面嘅自义呢，即係话我做咗我应该做嘅嘢，咁系有两个嘅原因嘅。即係有两个种嘅动机喺里面嘅。我会敬拜，我会寻求神，巴拉巴拉巴拉咁样。咁呢个嘢嘅第三节呢，系暗示咗佢哋有两个错误嘅动机。第一系咩呢，佢哋咁做呢其实系一种即系争取佢同上帝之间呢，即系佢当佢祈求上帝嘅时候呢，呢个系一个本钱嚟嘅。即系话我做咗咁多嘢喎，你唔系睇都唔睇系嘛？我而家屋企几麻烦，你唔系唔知啊！我而家心里面几痛苦，你冇理由感受唔到噶。你唔系唔知道我要乜噶吓？无论我搵工作，搵我自己嘅幸福，咩都好，你冇理由无动于衷噶。我要做嘅我都做咗啦，我而家就系等上帝做你，我觉得你会做嘅嘢。OK 嗱，呢一个佢嗰个不满啦，即系第三节所表达嗰种。佢嗰種嘅氣餒咧，就係源自佢哋見到呢種嘅宗教嘅活動咧。其實佢一直做嘅時候咧，佢心裏邊係等緊有回報嘅。所以自義嘅意思即係咩咧？即係話我做一樣嘢，而我就相信，因為我做嘅咧，而就有一個本錢，我要求你做啦，係咪？即係我哋做嘢一樣，我好勤力，我可以要求公司加我人工，即係你覺得你有咁樣嘅本錢。第二種咧就係一種嘅補償嘅自義咧，就係一種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唔好噶啦，我知道我係唔足夠噶啦，於是乎咧，我哋用做一啲應該我哋覺得係啱嘅事，唔係因為你想去做，唔係因為你覺得好需要啊嗰種，真係佢本身啊，你唔係為佢本身嘅價值而做嘅，而係你想 manipulate 一個嘅結果，譬如咩 manipulate 咩結果咧，就係你得罪人。得罪老婆最常發生噶啦，係嘛？咁你嗰啲嘅哎呀，唔好意思啊，嗰種嘅態度啊，買嘢送翻俾佢啊，咁大部分都係一種補償啊，冇咁樣需要嘅話，你唔想送嘅，即係係嘛？話慳就慳啦，不過老婆嬲嘛，咁冇辦法啦，就要花少少錢去即係補償翻啦。頭先講第二種就係我做咗之後咧，我就有本錢啦。喂，我煮咗饭喎，我成日我翻早一放工翻嚟就煮饭喎，仲要我洗碗系嘛？梗系你洗啦，即系呢啲系我心里边个即系嘅说话嚟啦吓，即系我都做咗咯。如果你一翻嚟咁，即系成个屁股耷喺个梳化嗰度，咁你就唔敢要求你太太做太多嘢啦，系咪？因为你觉得你冇本钱啊嘛。好啦，咁所以呢种嘅自义咧，就系、是、一种我哋错误嘅信仰嘅表达咧，就系你有做啊呢啲嘢吓，即系第二节所讲嘅咧有做嗰、那个嘅好像咧，系联系到第三节嗰种喺背后里边你感受得到嘅，佢要嘅系啲乜嘢？所以你做嗰个咧，即系上帝个宣告里边就讲，你系做咗嗰个嘅外壳嘅啫，外表嘅啫，你心里边咧系要一啲嘢嘅 ，OK？ 而呢个嘅字系代表咗。你要嘅嘢系同你自己有关嘅，上帝嘅行动我哋上一次都讲过啦。上帝好唔好咧？唔系佢做嘅嘢好唔好，系佢做嘅嘢对我好唔好，系我嘅感觉，我得唔到啲乜嘢，我嘅得失系决定上帝所做嘅嘢啱唔啱。我哋呢一种好自我中心，亦都会带嚟一种嘅自义。另一种嘅自义嘅结果就系咩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好常出现啦，就系、是、 你知啦，人冇辦法完美嘅 ，OK？ 每個人都知啊，我唔係一個 perfect 嘅人。好啦，咁你唔 perfect 嘅時候咧，咁你總係有啲地方咧做得唔好咧，而嗰種咧，無論身邊嘅人會批評你，包括你裏面都係你自己知噶嘛。有啲嘢你自己做得唔好，咁你會有自責噶嘛，係嘛？你會有羞愧咁樣。咁其中一種咧，去平衡同埋去掩蓋自己羞愧嘅方式係咩？就係將自己做到嗰部分咧，就盡量放大啦。OK， 因為你盡量將你好嗰部分放大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將佢大到你可以掩蓋自己做得唔好嗰啲啦。呢個其中第二就係你就可以用你個你相對做得好嗰部分咧，就去指責嗰啲喺呢一部分做唔好嘅人啦。你知指責，你知即係頭先講嗰種啦。你嘅軟弱會受到攻擊嘅，無論你自己。或者身邊嘅人會攻擊你，咁人哋攻擊你有啲咩辦法啦？咁我哋踢唔係我睇波嘅 ，sorry 啊，以為就踢波啦，我哋睇波為主。咁我哋知道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防守啦，另一個咧就係以攻咩啊？以攻為守啊，哦，以攻為守啱冇錯，以攻為守係啦。咁即係我嘅攻擊，即係譬如我舉例啦嚇，我就读好多圣经嘅 ，OK， 我读好多圣经啊，我就成日都会教圣经啊咁样，咁咧我就可以用呢一样嘢咧嚟到去俾自己感觉良好，然后就话，哎呀，你最近有冇读圣经啊？你圣经熟唔熟噶？即系我哋会好多时咧用呢一点咧嚟到去批评人，有啲咧就会系因为自己咧系举例嗰、那个恩赐或者上帝嗰个嘅带领，可能系传福音嘅。我最近又帶咗好多人翻嚟，咁等，又問，喂，其實點解教會裏面咧好多弟兄姊妹都唔同人傳福音咁樣？咁我哋咧就會將自己比較相對好嗰部分咧，就成為咗即係同其他人對比嘅時候咧一個嘅標準啦。咁呢個咧頭先講咧就係一種即係可攻可守一種嘅方式，就幫助自己有一種良好嘅感覺，自意。嘅意思就係咁樣，但因為我頭先講咧，就係因為冇一個人咧做一件事咧係能夠真係滿足曬所有嘅期望嘅。嗱，而家香港咧都會出現呢一種咁樣啦嚇，就係、是、譬如啲愛國嘅咧就會話嗰啲反動嗰啲啦，即係搞搞震嗰啲話佢，唉唔愛國啊，冇鬼用啊嗰啲啊。咁咧就如果係會追求民主咁嘅咧，就話嗰啲咧比較叫咩保皇派嗰啲，唉又冇鬼用啊咁樣。咁有啲咧就係追求喺民生嘅，即係會做一啲實事嘅，就嗰啲，哎呀，成日講理想啊冇用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自己喺某一邊咧，我哋就會好容易俾機會我哋咧墮一個嘅陷阱啊！唔係話你唔可以批評，我哋成日講可以嘅，係可以批評，係值得要批評嘅。不過我哋喺提出呢一個嘅質詢之前咧，我哋問一問我哋自己，係嘛？唔好過於因為你。能夠或者你比較關注嘅一部分，就將佢過於放大，而就去掩蓋咗其他啦。好啦，嗱，講到呢一度咧，咁我哋就會較為明白聖即係呢段經文嘅第二部分咧，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嗰三個嘅如果啦。啊，不如PowerPoint 可唔可以幫我去嗰三個如果？暈啊，喂，大哥，OK 好。咁其實咧喺大家嘅。讲到笔记嗰里边系有噶啦，咁好，咁我呢个咧就比较简单咧，就去summarize 咗咧喺第六节至到第十四节，即系第一至五节咧，上帝就去宣告，喂，你哋觉得我唔公平 ，OK？ 你觉得我冇做嘢啊嘛？你觉得上帝好似无动于衷啊嘛？我而家话俾你听，点解你会有咁嘅感觉 ？OK？ 你嘅呢个对上帝嘅理解同埋判断。是嚴重的出錯，因為你們的基礎是錯了，你以為我都有敬拜祈禱讀經這樣，那你就可以來到上帝面前大大聲聲地去跟上帝說，為什麼你不回應我的祈禱？好，然後就上帝就跟他們即是早點說算帳，我又跟你計一計，你覺得我不公平，你如何地公平呢？我又跟你計一計數了 OK， 那他們的計數方式首先主例做得好好啦，咁佢即係读嘅时候分开三部分读啦，咁就係有三个嘅如果就咁样㗎。虽然喺严格嚟讲第六节呢，佢就唔係真係有呢、這、一个即係如果有英文 译嘅话冇个 if 呢个字嘅，但系个意思系咁样嘅，吓意思系即系话，如果我哋解开嗰啲受压嘅人嗰个嘅压，你供应嗰啲有需要但系欠缺，你知啦，有需要但系呢个好紧要吓。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需要噶啦，但系你欠唔欠缺咧？相对嚟讲，我哋真系都即系物质上啦吓，物质上我哋相对嚟讲真系唔算欠缺嘅，好坦白讲吓。即系你话心灵上咁嗰啲系啦吓。好，如果你咁嘅话咧，我就即系意译咗啊，即系喺哦冇写到节数添，应该系第八节同埋第九节上里边啦吓。咁你嗰个生命咧，佢就话啦嘛，你嗰个就好似一道神光咁样咧，就闪耀出嚟吓。咁咧，然后咧，上帝嘅荣耀咧就会跟住你，好犀利。其实嗰句形容得系好厉害嘅，即系上帝嘅荣耀就会 back up 你啦。啊，咁简单嚟讲，即系你嗰个嘅生命咧就会发出嗰种嘅光辉、荣耀。嗱，佢形容到系好美嘅，但系唔系话嗱，你留意，唔系话上帝让你发达啊嗰啲，佢系话你生命发出光辉，上帝嘅荣耀 back up 你啫，冇话你事事顺利啊，冇话你生活过得好轻松、好富裕，冇咁讲过。OK， 咁所以你要留意。嗰、那個嘅如果，即係話你嗰個嘅信仰生命有冇真係做到嗰個公義嘅要求呢？第二個啦，就係、是、講，如果你唔好再攻擊嗰啲，即係唔好用不義嘅方式嚟對攻擊人，相反，你會體察人哋嗰個嘅處境，向人哋去施憐憫，滿足佢哋需要。其實當然啦，你見到兩個部分其實好接近嘅 ，OK， 好接近。结果都是很正面的，就是你会见到上帝的带领，你的生命呢就是会好像活水地成为泉源。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很熟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即是活水啊，那个就是好像生命里面有一道的 spring 这样呢会涌流出来的。啊、OK， 那他就讲这样，就是以赛亚书那个的原本就是这样讲了。咁你就会见到呢上帝嘅应许重现啦。咁好啦，两个嘅如果呢都係好接近嘅，即係话你嗰个嘅生命呢係会贴近嗰啲受压迫、困苦同埋缺乏嘅人。OK， 如果你嘅生命係贴近佢哋嘅话呢，我再讲喎，你就唔好諗住嗰个嘅结果就係事事亨通喎。佢嗰个结果係讲咩呢？係你嘅生命嗰个嘅丰富啊，嗰种力量系唔同啫。以前系黑暗嘅，而家就一道神光咁。以前咧就系干涸嘅，而家咧就一道活水咁样。以前咧你觉得上帝咧离你好远，你唔系好明白上帝做紧咩，而家你就知道啦，你就行喺佢嗰个应许里边。OK， 嗱，全部都唔系物质化噶，全部都唔系你里边嗰啲好想要或者你而家好缺乏或者你嘅肉体欲望想要嘅嘢嚟。但是比那些你肉体欲望想要的东西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有那种的丰盛能够结出果子。OK， 这个就是那个如果和结果那个的对比了。好了，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不是这样做，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要求，为什么将这个和受压制困乏的人同行，是睇为一个咁重要嘅，好似即係你做基督徒啊。如果你做唔到呢个呢，就你唔好同我讲其他嘢啦。咁如果你再记得呢，喺大半年前到啦，我哋讲个雅各书嘅时候呢，你睇返第一章二十七节呢，雅各就讲啦，一个敬虔嘅人啊，我嗰日晚食饭问返两个弟兄姊妹，竟然记得喎。敬虔嘅两个嘅指标系咩啊？点为之敬虔啊？即系你冇同我讲咁多，我翻几多教会啊？我读几多经？你冇同我讲呢啲啊！即系个经文就讲，我净问你两样嘢啫，记得边两样？咦，都系先碟经，先碟嗰时真系记得，我真系读完神系唔同啲嘅。第一，勒住舌头冇错。第二咧，照顾患难中嘅孤儿寡妇。嗱，我哋记得，如果你有时间听翻嗰段经文，即系嗰个嘅讲道咧，你会明白有啲意外嘅，即系话啊。我哋点样衡量一个人佢嘅敬虔咧，系咪一个好嘅信徒咧？咁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 idea 噶嘛？你冇谂过点解圣经将呢两点，即系好似个重要性拉到咁高咧？ 勒住舌头、哦，即系话你把口唔好咧，你唔好同我讲你，你唔好同我讲你做咗几多好事，你唔好同我讲你点叻，你把口唔掂咧，你真系行开啦，即系容我俗讲得俗啲啊。咁你话点解咧？咁你听翻啦。第二个就系照顾患难中嘅孤儿寡妇，因为這個呢个咧系同旧约嗰个嘅成个嘅信仰观咧系一脉相承。嗱，你睇翻呢一度就系啦，你唔好同我讲你。咩敬拜啊？禁食，禁食喎、啊，禁食。不过因为通常咧，有我头先我唔记得讲，你知唔知我哋好多时，我讲好多时候，咩情况啲人会禁食啊？除咗减肥嗰啲，基近30嗰啲，仲有咧，好多时候系有需要，系嘛？如果你放喺我哋民间嘅里边咧，你都听过啦。如果屋企人有病咧，有啲人话：哎呀，求菩萨保佑。如果佢好翻咧，咁我就戒三年斋、五年斋咁嗰啲咧，戒斋，或者守斋应该斋戒。我真系唔系嗰饭啊嘛，咁所以讲错唔出嘅，证明我唔系唔熟嘅。OK， 咁啦，即系呢一种嘅心态咧，系已经好普遍嘅。即系我其实系唯一一样嘢，我个禁食咧，其实又头先讲啦，本钱嚟嘅。我希望上帝听我呢一个嘅祈祷，于是我就即系黑。苦己身啦 ，OK， 啊，刻苦己身呢个喺第三、第五、第十节出现，我哋一阵会讲点解出现过三次吓、啊。好啦，即系你有表面上嘅刻苦己身，刻己苦身定咩啊？咁上下啦吓，刻苦己身好似系啊。咁咧就但系点解喺呢段经文里边咧，同埋头先我哋讲啊，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里边都系，点解将呢个同受压制嘅人？即是同在呢，即是你行埋去嗰度係咁重要呢。好啦，咁呢个呢就有几个嘅原因。第一就係、是、因为呢个係上帝嗰个嘅属性嚟嘅。OK， 因为上帝嘅属性呢就係、是、佢本身就係要处理呢个世界嘅不公义。你諗下耶稣佢嗰个嘅受苦受死係为咗咩？搞咁多嘢唔係为咗你生活过得好啲嘛？唔系为咗你揾工揾到一份好嘅工作系咪？或者你搬到一间理想嘅居所嘛？佢嘅受死冇可能系为咗处理呢啲，佢嘅死付出咁大嘅代价，就系要话俾呢个世界听乜嘢叫做公平，而唔公平咧，即系公平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因为成个救恩都系围绕住公平呢一个嘅事件嘅。咁而喺公平嘅里边咧，喺唔公平嘅里边，当然系有两方噶啦，系嘛？咁而絕大部分人咧都係喺唔公平，即、就、係、是、對待嗰方嘅。點解咧？尤其喺古代世界啦，因為權力係操控喺少部分人身上面噶嘛，所以絕大部分人都活喺嗰個嘅唔公平嘅裏面嘅。咁所以上帝呢個佢嘅屬性就係要去幫助嗰啲接受不公義對待嘅人。第二咧就係、是、上帝係慈愛噶嘛，佢見到人嗰種活喺嗰種嘅痛苦裏面咧。你永远唔好谂上帝系无动于衷啊！你可以谂嘅就系你唔明上帝点解会咁样做，但系佢绝对唔系无动于衷。OK， 你要搞清楚，佢完全系理解明白，同埋佢会做嘢。不过可能佢做嘢嘅方式、时间表同我哋所谂嘅有啲嘅差距，我哋暂时未能够去明白。好啦，咁所以呢一个系上帝系慈爱系公义，亦都系咧佢一个救赎者啊嘛，而且佢都一个启示嘅上帝，即系话咧。上帝是很想你去明白他的，他会做所有事都是想你明白上帝是怎样，所以他就藉着这件事，耶稣他的十字架都是接受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在一个不公平的审讯里面接受一个很大的痛苦，但结果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上帝是想人明白耶稣，就是他那个的救恩。于是乎呢，耶稣亦都用咗一种喺进入唔公平同唔公平对待嘅人喺埋一齐，而为咗佢哋嘅缘故，即系为咗啲唔公平对待受压制嘅人嘅缘故咧，佢就牺牲佢自己。好啦，呢个就系耶稣嗰个工作嘛。所以佢点解咁着重咧？我哋喺 在世生活嘅时候，系唔系能够回应呢个世界嘅唔公平？好啦。咁你点样先至能够明白上帝更多呢？头先我哋讲啦，未有三节嘅经文，即係第三、第五、第十， 你睇翻啊经文，不如去到第十节嗰、那个，第十节嗰、那个，第十节系冇错。好啦，第十节就讲啦，向饥饿嘅人施怜悯，使困苦嘅人得满足。头先讲啦，如果你真系有自己手嗰本嘅圣经嘅话咧，你要留意第三节嗰、那个黑黑咩啊？黑几黑苦己身 ，OK， 黑苦己身。第五節嘅刻苦己身，同呢個咧係同一個字嚟嘅。OK， 嗰個意思係咩咧？嗰、那個嘅意思咧就係令你的靈受困擾 ，afflicted 啊，即係好唔舒服啊！你嘅靈啊，你嘅 soul， 你嘅靈裏面咧好唔舒服。OK， 你知啦，我哋呢、這個就係同我哋嘅現代人嘅諗法係啱相反噶嘛。我哋而家做所有嘢都係令自己舒服，係咪？有冷氣。OK， 坐嘅车，生活方式，我哋都系令自己舒服。咁点解喺呢度以赛亚要咁样去宣告话，原来我哋嗰种嘅生活咧，就系要令自己使困苦嘅人啊得满足，即系嗰啲佢嘅灵受困扰嘅。咁于是乎咧，如果你要解救嗰啲喺困苦里边嘅人咧，圣经就话啦，嗱，你留意听。你先要进入一种嘅困苦嘅里边 ，OK？ 头先咧就开始嘅时候拣得好啊，嗰段嘅短片讲咩噶？同理心。下个礼拜翻嚟咧，我哋都会讲一讲先知文学里边咧一个最重要、好多人遗忘嘅部分，即系作先知嘅意义系啲乜嘢？唔系得把口讲噶，咁啊预告少少啦。你见绝大部分嘅先知。佢所宣告嘅同佢自己嘅生命嗰个嘅境况咧系一样嘅 ，OK， 即系你唔可以咁咯，唔好啦，你哋咁样唔掂啦，即系嗰啲咧，唔得噶，你一定要你宣告嗰样嘢，你一定要自己有一个第一身嘅经历嘅 ，OK， 嗱呢个就系上帝对先知嗰个嘅要求，呢、这个职份啊，嗰、那个呼召个本质系咁样，下一次我哋翻嚟先讲。好啦，咁点解上帝要我哋嘅灵受困扰呢？嗱，就系因为如果你自己唔明白困扰嗰个嘅痛苦系点样咧，你好难去真系去帮人，同埋你帮人嘅时候咧，可能系有几个错误嘅原因啦。第一就系、是、显示自己系得嘅 ，OK， 我有钱啊嘛，我帮下你啊，诶，咁可悲嘅。唔紧要啊！我同你 share 啲嘢，即系上帝系从来讲唔系用呢种方法去帮人嘅，因为呢种方法就会带嚟质疑啦。OK， 所以上帝系唔容许我哋活喺即系即系你好舒服咁样啊，日日就大鱼大肉咁，然后咧就捐$100俾说明会就话啊，其实我都好有善心噶，即系嗰种呢种就系最容易有嘅质疑啦。我都做过嘅，咁啦，你上帝咧就系要我哋嘅生命咧，同有两种人认同嘅。OK， 嗱，你要明白，第一就系同嗰啲受苦嘅人认同。点解？因为上帝同受苦嘅人认同，所以我哋透过同受苦嘅人认同咧，就代表我哋同上帝认同。你可唔可以相信上帝，但系你嘅生命同佢系啱啱相反嘅咧？系咪？你喺得呢間公司度做，你而家要接受呢間公司嗰個嘅 core value 啦，係嘛？啊，我哋好多 friend 喺蘋果裏面做，係嘛？你喺蘋果裏面做，咁假設你都係即係好開放，好開放意思，即係對啲客啊，好你唔好嚇咁小事你都嚟揾我，哎呀唔好啦，你自己抄上網揾下啦。喂，花咗少少你就想換啦，唔得嘅喎，我哋呢度嚇即係唔會嘅，人哋嗰啲好不問理由噶嘛，換啊換俾你。咁呢個人哋嗰個嘅 core value。OK， 你去得嗰度做，你要接受噶嘛，系嘛？你唔可以，我觉得咁样做唔好咯，咁样唔可以咁样。同样都系啦，我哋喺上帝被上帝所拯救，成为上帝嘅子民，当然我哋要同上帝嘅生命认同，而上帝就因为佢同受苦嘅人认同，所以我哋同受苦嘅人认同，同一时间就认同受苦嘅人以及受苦嘅上帝。我哋要明白。上帝唔单止就系要求你有冇做，有冇做啲，有冇做呢啲，而系你嘅生命啊，系同乜嘢去认同咧？你愿意亲近咩人？你知你愿意亲近咩人系你嘅 反映得到你内心嗰种嘅，即系你重视啲乜嘢。啊，琴日我哋听一个讲座啦，星期六晚，星期六下昼。咁我哋讲完讲一个例子，佢就话：，你大家觉得你背圣经咧就好难背嘅，咁样系嘛？咁我讲完就话啦，你梗系话：，我记性唔好啊。咁啊，如果你背一次$100咁，睇下大家背唔背到。咁好系，真系。咁好多人就会背到噶啦。咁呢个系真噶，系咪？就咁叫你背圣经，惨过叫你做乜咁样系嘛？但如果你每默得一段咧，一节经文啊，$100，咁我大家就突然间好好记性噶啦，系嘛？乜鬼都记得噶啦，系嘛？点解咧？动机嘅问题啦，你睇下你中意啲咩啦咁样。咁所以啦，重点就系你个心系唔系亲近上帝啦？咁所以你愿意让你嗰个生命咧受困扰 ，OK？ 因为咧，我哋就希望咧就自己唔好受困扰。你知道你的生命不要受困扰是怎样啊？即是讲笑这么讲，如果你呢你想你的生命过得简单一点舒服一点，最好怎样啊？现在放工回家你就回去打机看电视睡觉咯。这样最舒服咯。是吧？你不要做一些对你有挑战的事咯。因为你如果做得有挑战，好像 Cindy 这样真的读神学，那当然是很多挑战啦，是吧？有很多冲击啦，很多压力啦，是吧？你说这样不做那样不做，不要啦，很舒服啊。翻屋企就瞓啦。咁问题是你想唔想系咁样咯？系嘛？好啦，咁你向嗰啲受困苦嘅人认同嘅时候咧，你心里边咧一定系会受到，自己都会受到困扰嘅。所以呢一个嘅你愿唔愿意亲近神咧，系代表咗你个生命愿唔愿意开放，定系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吓，你放完工未翻屋企瞓觉咯？咁你个生命就喺你个就系丁方啊，可能你企大啲啦吓。咁啊喺丁方嗰个嘅啊范围嘅里边，咁就唔会受困扰噶啦，就最舒服噶啦。但系你嘅生命就唔系开放噶。咁所以圣经呢度讲咧就系话，我哋愿唔愿意开放自己？因为刻苦咧系有放低自己，愿意接受一个我哋英文咧好多时用呢个字嘅。头先嗰个短片里都有讲 vulnerable 啊，即系种脆弱啊。脆弱咧即系你。暴露在一个嘅唔同嘅危机嘅里边咧，你嘅生命就会觉得好脆弱。你越接受更多挑战，你就见到你自己嘅生命咧系好脆弱。咁所以呢个就系讲你能唔能够有呢一种同人亲近嘅心。第二咧就系、是、你同人亲近咧，你要分得出基督教同其他宗教有一个好唔同啊，一个极端重要嘅差别，大家要听住。个分别系咩？剛才讲咧，自义嘅特性咧就系我做咗咧，其实系为咗一种嘅补偿嘅啫。OK， 我觉得我得罪上帝，所以我做翻啲嘢。上帝系唔要呢一种嘅，系唔需要你咁样做。因为如果你做某一样嘅事，嗰样嘢系好嘅。如果只系因为你为咗补偿，又或者你系攞嚟作为一种嘅武器，你觉得你会感觉比别人良好，即系如果系咁动机嘅话咧，上帝就话啦，呢啲系。唔需要噶，咁点解我哋做嗰样嘢唔系为咗一种嘅责任咧？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系为责任而做咧，有一个特色就系咩咧？你留意自己，如果让你做一样嘢系为责任，你会只系做个 minimum 嘅啫。OK， 你做最低消费，即系嗰啲啊。喂，我哋要传福音噶，系啊系系、啊。诶，上年咧，我哋教会有呢、這个街头报道，我又去咗，即系嗰啲咧，即系咩？即系你同人讲咩咧？我去过啦。OK， 吓、啊，喂，我哋都要照顾孤儿寡妇，系啊，就头先讲啦，我捐咗$100俾宣明会咁嗰啲咧，即系咧，你会只系做个 minimum 嘅，因为呢个只不过系你觉得你要做，唔系真系你想做。喺第三个嘅如果里边咧，我哋哇真系长咗少少，喂，第三个如果啊，滴滴，好，就系、是、嗰段经文最后嗰节啦，呢、這个好紧要。佢话啦，我哋嘅敬拜神咧系以咩啦？喜悦啊 ，OK？ 咁然后上帝就成为你喜乐嘅源头啦。你见到嗰个如果同埋结果咧，嗰、那个 keywords 都系咩咧？系喜悦，即系话你系喜悦地去做啊，唔系因为责任嘅缘故。如果系责任嘅缘故咧，第一你会只系做个 minimum。第二你做到咧，你会骄傲；第三你做到咧，你就会用嗰个成为去批评人嘅基础啦。呢、这个就系责任 好多宗教咧就係用責任嚟到去即係、就是、讓人哋去做嗰啲嘅規條嘅。基督教咧唔係用責任嗰個嘅方式嘅，佢係用一種你喜愛，你覺得嗰樣嘢係好，你自然就會追求。我記得都數一兩年前我喺牧恩講道時候都講過呢一個嘅形，即係呢一個例子就係、是。香港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就即系啲父母就叫佢读啲参加好多咩课程嘅。近嗰几年咧，我就即系就见到咧，好多人咧就叫啲小朋友咧就听莫扎特啲音乐啊。如果佢嘅仔女可以喺五六岁里边咧弹到一两，就算几句都好啦，几节都好啦，咁个父母会好开心噶，系嘛？好开心噶，你知唔知佢开心嘅原因系咩啊？吓？即係個仔女啊，彈到一段莫扎特咁樣，咁佢開心啊？點解咧？啊，自己彈唔到啊，固然係啦。仲有咧，即係覺得個仔好叻啊嘛。即係佢開心嘅緣故係咩咧？哇，我個仔好叻啊。OK， 咁佢讀即係叫個仔女學音樂緣故就係、是、都係希望佢叻，有一啲嘅能力可以表現出嚟。咁樣就哇，我個仔誒麻地啦，四歲先識彈莫扎特。比起阿莫扎特都爭啲嘅嚇，即係嗰啲咁樣。咁啊咁由你問一問個父母咯，即係佢好想個仔女讀，即係學莫扎特嗰啲咧。你中唔中意莫扎特噶？即係你問個父母啊嚇，莫咩？即係咧，你明唔明啊？佢平時係唔會聽莫扎特噶，佢唔喜愛莫扎特噶，佢淨係想自己嘅仔女彈莫扎特噶咋。OK， 即係話佢做緊樣，其實佢唔係真係鍾意做㗎。佢係喜歡嗰種炫耀嘅感覺㗎咋。佢唔係愛㗎。佢唔愛嗰個莫扎特，好可能其實個仔女都未必會鍾意莫扎特㗎。只不過父母叫佢做㗎咋嘛。嗱，呢個就係我哋現今嗰種你每個人係要做呢樣做嗰樣嗰個背後嗰個原因。聖經唔係咁講，聖經話你真係喜愛嗰樣嘢。我哋係喜愛上帝嘅公義。我哋经验咗上帝佢点样喺唔公义嘅对待里面将我哋唔 deserve 嘅公义俾过我。我因为知道我嘅罪疚可以从此咁样除去咗。所以我嘅罪性与我同在。但喺我每一次犯罪嘅时候，上帝嘅恩典又再一次嘅临到。我不断去经历呢一种上帝嘅公义，係用佢嘅不公平嘅对待换取我能够得着呢一个清义嘅身份，系呢一个咁样嘅经历重复咁样出现嘅时候，我哋先至愿意行近嗰啲受唔公平对待嘅人，系因为我哋对上帝呢种嘅喜爱，唔系责任，唔系命令咁简单。当然有个成分喺里边，但系个动力动机系嚟自我对上帝一种嘅喜悦。今日我哋去传福音，好似阿 Cindy 讲嘅，有啲人我哋会喺唔同嘅范畴嘅里边，有啲人喺敬拜里边，唔同嘅范畴都好，我哋好希望你系喺嗰个嘅服侍里边，你真系去经验得到上帝藉住嗰个服侍，使你嘅生命更加嘅丰富。我哋系因为经验上帝嘅公义，所以我哋好希望喺教会里边，唔好净系一啲好似自闭嘅群体。即係淨係諗下教會應該搞咩活動啊？我自己嗰個嘅屬靈生命係點樣？我哋成日要問嘅就係、是、我行出嚟嘅時候，我哋教會行出嚟，我個人行出嚟，我俾到啲乜嘢呢一個嘅世界？然後我先問，我得著嘅係一個公義嘅上帝。於是乎，我希望呢個世界都活喺上帝嘅公義嘅裏面。下一次咧，我哋會講一講，當我哋真係要去宣告上帝嘅公義嘅時候。究竟我哋个角色，上帝呼召一个人做先知呢个职分，究竟嗰个意思系啲乜嘢？希望咧，我哋嘅教会唔系净系即系常常都讲，唔系净系活喺一个嘅小圈子里边，唔系净系关心大家嗰个嘅生活好唔好，顺唔顺利，身体健唔健康咁简单。我哋系问呢个世界究竟明唔明白上帝嘅公义嘅真正嘅意思系啲乜嘢？我哋又能够点样做？愿上帝都继续祝福我哋，使到我哋企出嚟嘅时候，我知道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到呢个世界。特别喺香港而家活在咁多唔公平、唔公义嘅文化制度嘅里边，我哋更加要指出 我哋呢个群体更加要活出原来活喺上帝嘅公义系乜嘢嘅一回事。愿主祝福我哋，阿门。